季节，恨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，你突然 跟我说 起理想的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。 雨下几年，我的爱已就这样溺水，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够一点，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只是 决定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次。

岁的你站在露台，阳光眯着眼看我们，同时也发现爱。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，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。浓郁深藏巧克力不觉中悄悄融化了人生最幸福的味道。

서린 수들 때 버터구민 베일은 더 대수운드민 이지민 사내겠다

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，每天默契更多，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，同样爱那么多，我爱你一天一天更决定，一步一步靠近，一天一滴一滴爱好像落马，一天一天见你，一天一滴一滴爱不经意就像呼吸，想你的明天我不缺席，yeah, yeah, yeah,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，痛不安两颗心痛不爱，你我分不 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走红的央视主播朱广权吗？最近他又出新段子了，他说，小伙伴们，我只想告诉你们，热不仅仅是今天的事儿，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热情似火的艳阳天，原本想空调 WiFi 西瓜，却热得差不多能出锅撒把葱花呀。我想说，左下角的手语翻译老师跟着撒了一把葱花呀。 相反这个美的愿望，你的脸没有化妆，我却疯狂爱上，思念跟印着这本晚一起变拉长，我手中那张路程全被我收养，不论在草地芬芳沙风没有形状，我却能够了解你的气质跟脸庞，阳光几根流离在清晨朋友的敏感，像我的习惯像你慌乱的模

耶耶， 哼， 不是我太难搞。 我在等待那一种传说，甜蜜的味道，能冲过我扮酷的调。唱 KTV， 你爱上唱 K， 模仿大明星，全包给老板当破音，刷刷优步，别到让人担心，及时的做做不。 我会考虑， 害羞是种谦虚，甜蜜蜜是美丽，有一种小距离。 要求从2020年开始，在市属高校探索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招生改革试点。综合素质评价包括思想品德、学业成就、身心健康、艺术素养还有社会实践五个方面。我觉得学生就是好，现在放着假，未来呢可能都不用考试了，就凭综合素质都能上学了。 Oh, yeah. Baby, I really know by now.

我们都在找自己喜欢的事，喜欢的人，喜欢的生活方式。其实有时候呢，我们应该随性一点，让自己自由一点，比如说跟着这首歌一起唱。 期待一个好日子，工作不是我操心，随便想想东西，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也可以。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痕迹。我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左手不及，却只能想象而已。和你和你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， 没时间 和你和你，你是否想亲亲密密，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 帅的男生是有偏见的，觉得他们花心。近来呢，有网友做了一个街头调查，网友回答居然不太一样。哎，以前觉得找老公的不要找帅的，因为帅的花心。现在呢，经历了一些事情才发现，找老公千万不能找丑的，因为丑的不仅花心还丑。只有丑男人为了证明自己有本事才会频频出轨，帅男人出轨呢是别人追得太狠。